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十五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树林中这棵葡萄树到底有什么超越其他一切树木之处？岂能取它的木材制造用具，或者能取出它一根枝条在上面悬挂器具？只有投入火中焚烧，火焚烧了它的两端，中间也在焚烧，它还能有什么用途？当它完整时还不能做什么用具，何况经火燃烧焚化之后，岂不是更不能制造什么用具？为此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怎样把树林中的葡萄树投入火中焚烧，也必怎样对待耶路撒冷的居民。我要翻脸打击他们，他们虽从火中逃出来，仍要为火焚烧。当我翻脸打击他们时，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，因为他们背信违约，我必使那地方变为荒野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